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面临一些选择，有的时候呢，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还真的不容易。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罗依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选择。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选择，几个学生向一位老师请教人生的真谛，老师把他们带到果树林边，正是果子成熟的季节，树枝上沉甸甸地挂满了果子。你们各自顺着一行果树，从林子这一头走到那头，每人摘一枚你认为最大最好的果子，不许走回头路，不许做第二次选择。老师吩咐说，学生们出发了。在穿过果树林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十分认真地选择。等他们走到果树林的那一段时，老师已正在那里等候他。你们是否都选到自己满意的果子了？他问。同学们都不作声。怎么了，同学们，你们对自己的选择满意吗？老师再次问。老师，让我再选一次吧，一个学生请求道。我一走进果林，就发现了一个更大更好的果子，可我还想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当我走到林子的尽头后，才发现第一次看到的那枚果子才是最大最好的。我和他的情况恰恰相反，我走进果树林不久就摘下了这枚我认为最大最好的果子，可后来发现果树林里比我摘下的那枚果子更大更好的多了是。请让我再选一次吧，另一个学生接着说道。请让我们再选一次吧，其余学生一起请求。老师坚定地说，不，同学们，没有第二次选择，人生就是这样。 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啊，英雄辈出，他们为我们的历史哈，为我们的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啊，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女性对社会的贡献往往被忽略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两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性。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在过去，女性的作用啊，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她们的才华和动人的故事常常被人们忘记。然而仍然有些人的故事呢，被幸运的记录下来。 Around the world， 不仅仅在中国哈，放眼世界这个情况呢都差不多。 Women usually play a role that is not fully appreciated in history. Playa role， 发挥一个作用哈，这个词组我们原来讲过 role，R-O-L-E， play a role， 后面跟的一个是呢定语从句，表示呢没有完全被理解。 That is not fully appreciated， 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 appreciate， 它的意思特别的多。最常用的呢表示说呢一个事件哈，一个事情，一个艺术品，一个音乐能够被别人理解和欣赏，用这个词 appreciate。 比如说 appreciate music， 欣赏音乐， appreciate painting， 欣赏一幅画。另外呢，我们说 appreciate 这个词呢也可以表示说呢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帮助啊，表示感谢 appreciate。 那么今天我们说女性的作用和她们的贡献呢，没有得到很多人的一个完全的重视和理解，前面加一个副词 fully appreciated。 They were often buried with their unknown talents and amazing tales， 她们的才华以及他们的动人的故事啊，两个名词词组，一个呢是他们的才华 talents T-A-L-E-N-T， 以及呢动人的故事呢，用这个词 amazing tales， amazing tales 也可以说呢 amazing stories 都可以，前面跟的是一个被动语态 be buried，被埋葬了哈，被埋了起来，那么也可以转移一下呢，被人们忘记哈，没有被人们提起来。但是呢，有些人的故事呢，被幸运的记录下来。Yet there are some still lucky ones whose story have been recorded， 被幸运的记录下来。那么有一些才华横溢的中国女性，曾经在他们的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现在仍然影响着我们。Here are some talented Asian Chinese women， 非常有才华的 ，who once impressed their time， 给当时的这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用的 impress， R M P R E S S 这个词呢，原来呢是指呢一个人或一个东西给其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今天我们表示说，给一个时代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哈 ，impress in their time and still affect us in our time， 影响 affect 这个词我们讲过。今天我们了解的第一位女性呢，她的名字呢叫做李清照，被誉为最天才的女子的李清照是一位呢宋代的诗人，出生在山东 ，number one talented number one 哈，这个词组大家都特别的熟悉，非常的有才华 number one， 前面加一个 praise。被表扬被赞扬 as the number one talented woman， 李清照 poet P-O-E-T a poet from the Song dynasty was born in Shandong province。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李清照呢在哪些方面哈有出色的才艺，她擅长诗歌、水墨画和书法，她和她的丈夫赵明诚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特别喜欢收集青铜器。 She excelled at poetry， 那么用这个词 excel，E-X-C-E-L， 表示呢非常的优秀，就等同于呢这个词 be good at， 非常擅长某一个方面。后面跟的是诗歌 poetry。上一段呢我们说的诗人是 poet P-O-E-T， 而 poetry 呢是指呢诗的一个总称啊，用这个 poetry 哈。And in ink painting， 水墨画用的 ink painting， and 后面书法哈这个词呢有一定难度，叫 calligraphy， 它的拼写呢是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啊，书法。那么同学们讲到中国文化当中非常灿烂的哈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书法，那么用这个词 calligraphy。 She and her husband 赵明诚 share interest in collecting bronzeware， 那么青铜器叫 bronzeware B-R-O-N-Z-E， 我们讲过 bronze 铜的意思，Bronzeware 是一个器皿。李清照呢是非常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被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已婚女性和一个呢失去自己丈夫的女性的这个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丈夫离世之前，他的诗呢主要描写了无忧无虑快乐的生活，之后他的基调呢变成了悲剧的色彩。 Lee wasMost well known for her poem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wo styles, style, reflecting her life, 体现出、显示出她的生活 as a married woman and a widow. Widow, W-I-D-O-W, 表示说失去丈夫的女人哈 ,widow. Before Zhao's death, 这里面这个 Zhao 呢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 ,her poem was mainly about a carefreeand a happy life， 这里面两个形容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可以呢形容自己童年的生活，一个是 carefree， free 呢表示呢免除， care 呢是忧虑，没有忧虑的叫做无忧无虑哈，合到一起 carefree and happy life。 The keynote turned into a tragic tune after Zhao passed away， 他的这个主基调用这个 keynote K-E-Y N-O-T-E keynote 表示主要的一个风格，一个主要的基调，变成了一个 tragic悲剧的一个风格哈。After Zhao passed away， 但是呢，李清照呢并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女人。除了表达女性的感受和经历之外呢，她还写诗赞美战争的英雄，并批评懦弱的皇帝。However, Lee was not a narrow-minded woman. A narrow， 我们讲过，窄后面加一个 mind， 我们的一个人的心胸合到一起呢 ，narrow-minded， narrow。Minded， 同学们注意到这个 mind 后面一定要加 ed 哈，变成一个复合的使用词 narrow-minded woman。Apart from expressing feminine feeling， 哈，这个 feminine 呢，有些男表示女性的，那么也可以呢用一个 woman 哈。当然这个 woman 呢，意思呢稍微表达的呢欠一点哈，最好用这个 feminine 哈，非常女性的 feminine feminine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he also wrote poems praising war heroes， 表扬赞扬战争的英雄， and criticizing the weak emperor， 批评当时呢宋朝特别懦弱的皇帝。同学们回忆一下李清照最著名的一句诗呢，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One of her most famous poem is， 那么生我们讲过 born，哎，生下来 as an outstanding soul， 作为一个杰出的一个 soul， S-O-U-L， 一个灵魂哈，非常优秀的一个灵魂，就可以转移一下呢人杰哈。后面死亦为鬼雄， even die as a hero， 死去之后呢仍然是一个 hero， 是一个英雄。 Among spirit， 后面加一个灵魂， spirit， S-P-I-R-I-T-S， 所以这句话呢合到一起，Born as outstanding soul and even die as a hero among spirits。 那么讲完了李清照，那么第二位哈杰出的女性呢叫蔡文姬。蔡文姬非常的有名，她不仅呢擅长诗歌和书法，同时还擅长数学、天文学、辩论和音乐。她的杰作呢是《胡笳十八拍》和呢《悲愤诗》。Tai was good not only at， 讲到蔡文姬的时候呢用的是 be good at，非常擅长，而没有用这 excel 这个词。 at poetry 又出现了诗歌 and 书法 calligraphy， 哎，同学们再回忆一下 calligraphy， but also mathematics 数学，我们讲过后面出现了天文学 astronomy， astronomy， A-S-T-R-O-N-O-M-Y， astronomy， debate 辩论， D-E-B-A-T-E， and music， her masterpieces，他的杰作哈，他的大作 master 是大师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piece 是作品，合到一起呢翻译成一个人的大作，一个人的杰作。 Her masterpieces were 胡笳十八拍，英文呢是呢 18 songs， 十八个歌 of nomad flute。 nomad 表示呢游牧的一个笛子哈， nomad flute， N-O-M-A-D， 游牧的，后面这个 flute，F-L-U-T-E， 以及呢悲愤诗，悲愤诗哈，这是汉语拼了， or indignant poem， indignant 表示一个人非常的愤怒， indignant， I-N-D-I-G-N-A-N-T， indignant。 那么作为东汉蔡邕的女儿哈，非常有才的一个人，那么蔡文姬的一生非常的与众不同。蔡文姬啊后来被匈奴人绑架了，她被迫嫁给了这个部落的首领，并生下了两个孩子。因为她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蔡文姬非常的想家。 As a daughter of 蔡邕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蔡 had a very unusual life， 啊，她的生活非常的不同。蔡 was abducted， 被绑架了， abducted， A-B-D-U-C-T-E-D， be abducted 表示一个被动语态，被绑架了 by 匈奴 tribe， 后面加一个 tribe 是一个部落，匈奴这个部落。同时解释一下 ancient group in China， she was forced to marry the tribe's king， 被迫和这个部落的国王，也可以翻译成首领呢，结婚了， and gave birth to two children living in totally different place，啊，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 environment 也可以哈，一个 place 也可以。蔡 was very homesick， 非常的想家，叫 homesick， home 后面加一个病哈， homesick， 12年后，蔡邕啊，就是说蔡文姬爸爸的学生，是呢非常有名的东汉的曹操，他从呢匈奴人手中救出了蔡文姬。在35岁的时候呢，蔡文姬又嫁给了董祀。 12 years later, warlord 曹操 also a student of 蔡邕 rescued 蔡 from 匈奴 tribe。Rescue 哈、啊，解救某人。Rescue，R-E-S-C-U-E，Rescue 哈、啊。我们这个词呢，往往用在一些险情的一个语境当中，比如说出现了火灾、水灾等等，那么需要救援的话呢，会用这个词 rescue 哈、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At the age of 35, Cai was married for a third time in a union arranged by 曹操 to a man named.董祀哈、啊，那么他们俩之间的婚姻呢，是由曹操哈、啊、进行了一个保媒，蔡文姬最后呢嫁给了董祀。好，那么同学们如果有时间，可以读一读李清照和蔡文姬的诗。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round the world, women usually play a role that is not fully appreciated in the history. They were often buried with their unknown talents and amazing tales. Yet there are still some lucky ones whose stories have been recorded. Here are some talented Asian Chinese women who once impressed in their time and still affect us in our time.Praised as the number one talented woman, Li Qingzhao, a poet from the Song Dynasty, was born in Shandong Province. She excelled at poetry and in ink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he and her husband, Zhao Mingcheng, shared an interest in collecting bronze wares. Li was most well known for her poem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wo contrasting styles, reflecting her life as a married woman and a widow.Before Zhao's death, her poems were mainly about carefree and happy life. The keynote turned into a tragic tune after Zhao passed away. However, Li was not a narrow-minded woman. Apart from expressing feminine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she also wrote poems praising war heroes and criticizing the weak emperor. One of her most famous poems is Born as Outstanding Soul, Even Die as a Hero Among Spirits.Cai was good not only at poetry and calligraphy, but also mathematics, astronomy, debate, and music. Her masterpieces were Hu Jia Shi Ba Pai, or 18 Songs of Nomad Flute, and Bei Fen Shi, or Indignant Poems. As the daughter of Cai Yo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Cai had a very unusual life. Cai was abducted by Xiongnu tribe, an Asian group in China.She was forced to marry the tribe's king and gave birth to two children. Living in a totally different environment, Cai was very homesick. 12 years later, warlord Cao Cao, also a student of Cai Yong, rescued Cai from the Xiongnu tribe. At the age of 35, Cai was married for a third time in a union arranged by Cao Cao to a man named Dong Si.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五只小猴子坐在树上，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five little monkeys。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再为大家讲一个关于五只小猴子的故事。那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Five Little Monkeys Sitting in a Tree.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五只小猴子坐在树上。Five little monkeys and their mama walked down to the river for a picnic supper. 猴子妈妈带着五只小猴子啊，来到河边野餐呢。Mama spreads out a blanket and settles down for a snooze. 猴子妈妈铺开了一个毯子，就躺下来打了个盹儿。While five little monkeys climb a tree to watch Mr. Crocodile.原来呀，他们趁着妈妈打盹儿的时候，悄悄地爬上了一棵大树。水中央住着的是鳄鱼先生。Five little monkeys sitting in a tree. tease Mr. Crocodile, can't catch me. Along comes Mr. Crocodile. 五只小猴子坐在大树上，他们逗着鳄鱼先生，他们说，哈哈，鳄鱼先生，你抓不到我们。鳄鱼先生朝着他们游了过来。Snap! Oh no! Where is she? 这时候啊，就见鳄鱼先生张开了他的大嘴，吧嗒，使劲地咬了一口。哦，不好，他去哪儿了？有一只小猴子不见了。Four little monkeys sitting in a tree. Tis Mr. Crocodile. Can't catch me. Along comes Mr. Crocodile. 四只小猴子坐在大树上，他们逗着鳄鱼先生，哈哈，你抓不到我们。鳄鱼先生又朝他们游了过来。Snap! Oh no! Where is he? 这个时候啊，鳄鱼先生又张开了他的大嘴巴，吧嗒，又使劲地咬了一口。哦，我的天哪，他在哪儿呢？又有一只小猴子不见了。Three little monkeys sitting in a tree. Tis Mr. Crocodile, can't catch me.Along comes Mr. Crocodile. 现在啊，剩下三只小猴子坐在大树上了，他们逗着鳄鱼先生，他们说道，哈哈，你抓不住我们的。鳄鱼先生真的朝他们游了过来。 Snap! 啊，我的天哪，鳄鱼先生张开了大嘴，吧嗒，他又使劲地咬了一口。 Oh no! Where is he? 哦，我的天哪，不好，他去哪儿了？又有一只小猴子不见了。Two little monkeys sitting in a tree. Tis Mr. Crocodile, can't catch me. Along comes Mr. Crocodile. 现在呀，就剩下两只小猴子了，他们坐在大树上继续逗着鳄鱼先生，他们说道，嘿嘿，你呀抓不住我们的。鳄鱼先生啊，就真的又朝他们游了过来。Snap! 哦，我的天哪，鳄鱼先生啊，又张开了他的大嘴，吧嗒，哦，他使劲的又咬了一口。Oh no! Where is she? 哦，不好，天哪，他在哪儿？又有一只小猴子不见了。Now there's only one little monkey sitting in a tree, teasing Mr. Crocodile, can't catch me.Along comes Mr. Crocodile. 现在呀，只剩下一只小猴子了，他坐在大树上继续逗着鳄鱼先生，他哈哈大笑着说，呵呵，你抓不住我。鳄鱼先生啊，就真的又朝他游了过来。 Snap! 哦，我的天哪，鳄鱼先生又张开了他的大嘴巴，吧嗒，使劲的又咬上了一口。Oh no, there are no little monkeys sitting in the tree. But wait, look! 哦，天哪，不好，小猴子们呢，全都不见了。难道是鳄鱼先生把他们都吃掉了吗？猴子妈妈急得直哭，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哦，等一等，等一等，快看呢。1, 2, 3, 4, 5.Five little monkeys sitting in the tree. 哦，快看呢，一、二、三、四、五，五只小猴子整整齐齐地坐在大树上。Their mama hugs them. 他们的妈妈呀，激动地抱起了孩子们。Their mama scolds them. Never tease a crocodile. It's not nice and it's dangerous. 猴子妈妈呀，批评小猴子们。以后不许再逗鳄鱼先生了，这是不礼貌的，而且也很危险。Then five little monkeys and their mama eat a delicious picnic supper. 然后呢，五只小猴子就和妈妈一起美美地享用了他们的野餐。And they do not tease Mr. Crocodile again. 然后啊，他们再也不敢逗鳄鱼先生了。The end. 故事讲完了。